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21集，血债血偿。森然的杀气突破魔气扑面而来，阴雨面色巨变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魔气正被剑光一点点吞噬，哪怕自己动用了全身的魔气也没有办法绝地反击。从手脚开始，然后是身躯，阴雨苦心经营修炼，每天用新鲜心脏维持的强大魔气和生命力就这样被剑光吞没殆尽，不留半点残余。 不！ 自化魔以来，阴雨自以为早已得到永生不死的力量，此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即将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感到临死前的恐惧。 我还没有亲眼看见黑暗世界彻底降临的盛况，我还没有去过深渊地狱得到至高无上的力量，我不想消失。作为打开深渊通道的功臣，理应得到回报的。 多少人因他而死，阴雨以此为乐，享受看人在痛苦挣扎的优越感。他曾经嘲笑那些人胆小怕死，嘲笑他们没有骨气节操，可直到此刻，阴雨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是畏惧死亡，畏惧消失的。阴雨睁大眼睛，面容扭曲，竭尽全力想要挣扎，但无济于事。他只能清醒着，亲眼看着自己的由魔气所化的身躯被一点点撕裂粉碎，痛苦使得他不由自主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。然而这声音在周遭结界的爆炸声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强光之中，阴雨鸠焰张大嘴巴，泪眼巨流的模样逐渐被吞噬，直到完全消失。残余的魔气被四头神兽困住，只能徒劳挣扎，最终被剑光全部搅碎，化为齑粉。光芒慢慢暗淡，四头神兽仰头无声咆哮，悉数化为光芒飞回灯盏之中。龙身落地，弯腰拿起灯盏，上面的星光璀璨的光芒已经消失，四象定星灯恢复了陈旧斑驳的不起眼模样。爆炸的动静也终于平静下来，吴炳天的胸膛剧烈起伏，耳边似乎还有嗡嗡回响，他勉力想爬起来，但却被李应的腿压在肚皮上。烟尘呛鼻，李应咳嗽了几下。 吴局，我的腿好像被压断了。 没事，老子还没一条胳膊呢，只要命还在，一切就好说。 余不悔也将唐静拖过来，后者本来就重伤在身，此时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，但他的拳头依旧牢牢地攥着，任谁都掰不开，里面是明贤交给他的丁兰残魂。 不要强行掰开了，先把他带回去再处理。 硝烟散尽，几人或坐或立，望着这个原本被设为结界，眼下已经夷为平地的院子。没了所有建筑物的遮挡，视线变得很开阔，他们轻易就发现不远处北池会倒在地上，也已经断气了。自打被魔气附身的那一刻起，他已经不是他了，刚才被剑光将魔气全部摄取出来，人也在爆炸中死去。藤川葵费尽心思搭上一条命把他复活，可终究没能实现复兴自己流派的梦想。不该是他的，永远不是他的。而昭香鸠焰终于血债血偿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战后设法躲过了法律的审判， 没有为几十万条人命付出相应的代价，甚至肉身成魔换了个身份就能继续享有荣华富贵，逍遥人间。枉死者冤魂不散，于南京城上日夜哭嚎，天地不公，因果无报。墓碑前多少鲜花已无法平复当年尸山血海的历历在目，无法安抚九泉之下死不瞑目的生灵。但如今这个恶魔彻底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报应，他粉身碎骨，魂魄化为灰烬，以他最畏惧的方式完完全全消失在人间。从此天上地下，甚至他最为向往的深渊地狱，都不会有他的意念存在。深夜寒风吹来，从几人脸上刮过，大战之后的平静却更像一场暴风雨的开始。龙身静静站着，殊无欢喜之色。 你们听见他临死前说的话了吗？ 我听见了。 吴炳天抹了一把脸，似要将脸上的尘土与疲惫一道抹去。余不悔皱起了眉。 我也听见了。他的意思是说他故意把我们引来日本，实际上已经针对伏魔阵做了另外的布置。 我觉得这只是他胡说八道的鬼话。人之将死嘛，总会想要抓住救命的稻草。呸，这鬼孙子得庆幸自己连尸体都没留下，不然老子一定把他的骨灰带回青城山，天天做法，让他生生世世不得解脱。 难得听见成天打官腔的吴举也会破口大骂毫无形象，李应有点想笑，身体各处无不映射着疼痛，但令他微微不安的却不是自己的伤势。李应忍不住抬起头，夜空寂静，迷雾散尽，离天明却还早。千里之外的昆仑山，月上中天，将山巅上的雪映得亮如白昼。宗灵与车白沿着陡峭山路上行，身后留下两人长长的足迹。这是一条从未被人开辟过的道路，山壁几近消直，但宗白二人的脚步却始终不紧不慢，如闲庭信步。他们来到昆仑山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，几乎日夜都镇守在此，但是这片山脉实在是过于辽阔，饶是他们也不可能踏遍每一个角落。至今不过刚刚走完两座山峰，正准备迈向着第三座的制高点。车白停下脚步，望着下面被月光照亮的群山轮廓。 好久没来这里了，我也曾想过在陨身之前再走一趟昆仑，没想到现在这个愿望倒是提前实现了。 两人相视一笑，多少前尘往事，各自的宝贵回忆都付之这一笑。人类总憾恨自己的时间太少，恨不能回到从前把一切遗憾弥补，但像他们又何尝没有过遗憾呢？正因生命漫长，有些遗憾不仅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，反而会更加清晰，直至刻骨铭心。所以当初看见龙身暗自纠结，宗灵才会忍不住提醒他，让他不要步上自己的老路，令往后的生命徒留遗憾。 我的寿命快到了，我想过等那一天快来的时候就回去。 车白的语气很平静，甚至带了一丝期待。生命的结束对他们而言并非是遗憾的句号，而是必然的终结。能够修成人形又活过数千年，见证无数沧海桑田，已比世间绝大多数生灵幸运得多。但他话未说完，脸上忽然流露出疑惑的表情。非但是他，宗灵也是神色一凛，两人不约而同地侧身面向南边山峰的方向。只见一点亮光在那里升起，紧接着才是声音，巨大的爆炸声响彻整个山谷， 制造出无数的回音，也遥遥地传了过来。声波震动之大，连他们脚下的山峰也微微摇晃起来。地震不可能是这样的动静，两人脸色骤变，顿时都有了不好的联想。 那里是什么地方？ 如果我没记错，应该是纳棱格勒峡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